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又到了和你说说诗的时间啦。咁我哋今集啊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今集又破例啦，又唔讲香港诗人啦。今集介绍一个台湾嘅诗人刘克湘。 但呢位诗人同我哋香港好有关 系 喎。 系啦，其实破例都有理由嘅。咁刘克湘呢，其实佢又有啲似我哋之前一次破例。就係加里斯內德嗰次，咁劉克湘咧，佢係嚟過好多好多次香港，咁咧佢亦都係同斯內德一樣，係中意行山，中意行香港嘅山。係、剛剛咧就係兩個禮拜之前，佢仲出咗一本書，叫做《四分之三的香港》。 哦， 佢寫香港，點解叫四分之三的香港？我哋知唔知點解？ 應該係同我哋嗰啲鄉郊有關係啦。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香港四分之三係被呢個植被啊，被呢個山林所覆蓋嘅。咁佢嗰本書就係講佢喺香港行山嘅經歷。咁咧，其實你撬嗰本書好好嘅，嗰本書你會發現原來佢嘅足跡咧，真係可能比絕大多數嘅香港人。都要行得多香港， 一定比我多咯。 系啦，都比我多啊。咁喺马家辉先生同佢写嘅序言入边讲咧，就睇咗完嗰本书咧，你觉得你自己系香港嘅客人，就佢先系主人。咁我都有亲身经历嘅，就系刘克湘咧，其实佢上两个月咧又嚟香港行山啦，就带一班台湾嘅朋友嚟行香港嘅山。 系 咁咧，我又贪得意跟埋去。咁都收穫好深啦，因為佢熟到不得了對香港嘅山。咁嗰次就係行馬鞍山去西貢。 係，我記得即係呢排咧，成日睇好多嘅作品咧，尤其是有一本書講大浪灣嘅咧，裡面咧就都係講一啲行山啊，大家愛護自己香港嘅大自然嘅一啲經驗啦。裡面都有提到劉克湘㗎，係 啊， 又話係作者即係跟佢去行山嘅一啲經驗。 係啊，可能好多香港人都跟呢個台灣人去行山，咁其實有道理嘅，因為劉克湘咧佢真係行山專家啦，咁同埋佢行山同一般人嘅行山又唔一樣。佢係好了解植物啦，又去了解生物啦，更加深嘅咧就係佢嗰種人民關懷喺入邊。咁其實佢嘅書同埋喺我哋即將介紹佢嘅詩咧，都好有呢種人民嘅意味喺入邊。咁其實我就呢兩集都會講劉克湘啦，我帶兩本佢嘅詩集咧，咁係佢最近期嘅。咁咁啱咧，兩本詩集咧又係體現出劉克湘兩個面向。咁第一本咧叫《秦山》。 系， 秦山听个名字都知啦，简成本书系关于台湾嘅山嘅，佢、简直就好似呢个秦咧，唔系话去巡查，去数查咁呢个秦，系一种巡礼啊。 哦，巡礼嗰 系啦，即系你系好似向啲山朝拜咁样去睇翻每一个我哋熟悉或者我哋嗌唔出名嘅山，哦，原嚟你亲身去巡礼一番，去行一番之后咧，系会有点样嘅感受嘅。 系，哇，有种恭敬嘅咁嘅感觉。 系啊，咁我拣咗一啲诗咧，都系我觉得喺《秦山》呢本书入边都算好特别嘅诗。点解咧？因为《秦山》本书咧，佢系以台湾嘅山为铺排嘅，咁好多首诗咧系好客观或者好忠实于佢所面对嘅山嘅，但系佢又有一啲诗咧系渗集咗佢个人嘅好多好对山同埋人民、对台湾人民嘅体会嘅诗入去嘅。比如话第一首诗叫《竹子山》。 竹子山，刘克湘。清晨没多久，总是有些云朵像鸟儿争相偎到他的肩膀，赖在那儿，直到夜深。这山的姿势带着浪子般一点遥远的疏离，如此分明的紧缩背景，就让北海岸更加净空了。这山的姿势也清楚如一个好诗人的文学立场，不与大屯山、七星山并列，争取地理的名分，只独自向北，倨傲地站出，一只鹰的婉约，一首诗的孤绝。 听过咧，就系刘克湘嘅作品啦，《竹子山》。 吓，点解会拣《竹子山》为开首第一首呢？其实《竹子山》咧有诗咧，好似喺度讲紧山，其实喺度讲紧佢自己。讲紧边一个佢自己呢？就系讲紧作为诗人嘅刘克湘。因为其实我哋大家知道刘克湘咧，多数都系知道佢系作为一个旅行家啦，呢个大自然嘅爱好者啊，或者保护者啊，或者系散文作家嘅刘克湘。其实我自己更看重系作为一个诗人嘅刘克湘。咁佢自己呢，亦都系定为自己系一个咁样嘅诗人。咁但系呢个诗人呢，系点样嘅呢？就好似佢喺呢首诗入面所讲嘅竹子山咁样。佢知道一个好私人嘅文学立场嘅，佢唔去同其他人争，佢唔去同大屯山、七星山呢啲名山争取地理嘅名分啊。其实就好似佢咁，佢一直都其实佢写咗好出咗好本诗集，但系佢咧好少话会参加一啲诗歌嘅活动啊，或者咧系真系会被一啲研究诗歌史嘅人咧系好严肃咁样研究嘅。但系实际上，我觉得佢系好有份量嘅喺台湾诗歌史。咁但系佢系选择，点解佢会咁样选择呢？佢嘅姿态系一种鹰嘅婉约，一首诗嘅孤绝。咁鹰咧，其实系好孤独嘅一种生物啦，而且系甚至我哋觉得系好凶猛嘅。但系佢用婉约嚟形容一只鹰咧，咁其实系似翻佢嘅诗入边系有温柔同埋体贴翻呢个人情嗰一面嘅。咁最特别嘅咧就系佢要以山嚟自许咧，系佢想期待一座山咧，系可以俾一啲云可以依偎到佢嘅肩膀嘅，即系就好似佢作为一个诗人咧，佢带俾人系有一种安慰嘅力量，亦都有一种收容好多世间万物喺佢身上嘅力量，就喺座山咁样。但系咧，佢又系会有疏离感嘅、哦。佢話呢個山好似個浪子咁，帶住疏離嘅呢種疏離，唔係為咗一種係所謂啊存在主義啊，或者係一種啊現代派嗰種即係棄絕人世。佢只不過係咧為咗令北海岸更加靜空，更加靜空咧係令佢變得更寬廣、更寬容，而可以好似我頭先講，可以容納更多嘅事物喺佢身上。 啊、一首诗里面有晒图画哦， 系啊，其实你可以睇到，即系如果你见翻刘克湘嘅人咧，你会觉得哇，真系好似佢呢度写嗰只鹰咁样嘅，少少驼背，佢好高嘅佢吓，少少驼背，但系即系目光又锐利啦，但系咧又好低调。啊、行山嘅时候哇，行得好快，但系你永远即系知道佢会等你咯，你会知道佢会同你讲佢经过嘅所有嘅事物，就有啲似呢座山对啲云所做嘅嘢咁样。 系呢首《竹子山》，咁另外有一首都系讲山嘅、 哦。哇，呢首更加感人啦，《秀姑峦山》。 秀姑峦山，与妻子的古道横越。刘克湘，所有磅礴而雄浑的山岳，随着云海涌向无涯的天际，远离了我们出发的山径。唯有他回头，悄然地以一头巨鲸的庞然，逶迤过来，也逶迤过去，以一条细瘦古道的蜿蜒，继续蜿蜒。默默地陪着我们，在天地最安静的辽阔山域，走过建筑草原，在结伴山行的岁月里，这最不会拌嘴的恋人，提供了中央山脉的华丽远眺，在与子偕老的誓约里，这命定的第三者，总是叫人默然地眷恋。我们三儿，老山、老路、老灵魂，就这样把后半辈子悄悄地协商，生命中最庞大的意念架构了，生活中最扎实的价值凝固了，生态中最明亮的灵魂结晶了。 秀姑峦山，咁就係刘克湘嘅作品。 咁呢个有个副标题啦，与妻子的古道横越。咁其实刘克湘嘅太太呢都係一个 文學青年啦，同埋係好熱愛文學同埋行山嘅。咁其實以前咧，即係成為大學生太太之前咧，係佢嘅編輯嚟嘅。 嗯 啊，咁咧，我估都係即係通過閱讀啊、來往啊，跟住相愛啦嚇、啊。其實劉克湘唔係太多寫到自己嘅愛情嘅，佢嘅詩呢首係比較罕有，而且亦都係借行山嚟寫愛情。咁但係咧，有啲部分係非常之感人嘅。最得意嘅咧，佢就話命定嘅第三者。咁呢個第三者係咩、 嗯？ 就係、是、座山， 嗯、 即係山係佢同佢太太之間嘅第三者。但係呢個第三者唔係用嚟爭鬥嘅，係用嚟咧，即係我們三， 即係一家人嚟㗎。係 啦，攜手前行嗰種感覺喎、啊。老山、老路、老靈魂，啊、三樣嘢嚟嘅。呢、啊、三樣嘢係合二為一嘅。咁佢同即係我哋話太太，即係或者呢、這個夫婦最佳嘅狀態係靈魂伴侶啦嚇。佢、啊、一個靈魂老咗之後，就好似一座山老咗咁樣，亦都好似一條路。所謂老路咧，係我哋行得好熟悉嘅路嚇、 嗯 啊。我哋可能眯埋眼都會行呢條路。咁老夫老妻可能都係呢種感覺啊。咁佢呢度咧就佢時時刻刻喺度寫山同山嘅感覺，其實又喺度寫緊佢對婚姻或者對佢太太嘅一種感謝喺入邊啊。其實佢好似感謝緊呢座山，其實佢感謝緊佢太太。咁其實感謝緊太太咧，其實佢又係感謝緊佢嘅生命。所以佢最後咧，佢寫生命中最龐大嘅意念架構了，最扎實嘅價值凝固了，啊，最明亮嘅靈魂結晶了。其實架構凝固。結晶呢三個詞呢，其實又可以形容山，亦都可以形容緊呢一個人嘅愛情觀，形容緊佢同另選擇同另一個人呢行埋呢下半生嗰種堅決對一種佢已經選擇咗嘅嘢嘅相信喺入邊。 系，哇！呢首真係好罕有，有第三者，但又咁浪漫嘅一首詩。 咁、啊、其實佢都有啲調皮嘅，點解突然間出現嘅第三者嘅？如果你唔睇前面，你會覺得咦點解呢？咁樣即係原來第三者係座山嚟嘅。咁我都諗起呢，即係古代都有啲類似呢、這個劉克湘咁樣嘅人啦、啊。比如呢、這個有個詩人叫林甫啊，佢住喺杭州嘅。咁佢又中意梅花同鶴啊，佢又話梅妻鶴子啊，即係佢會將愛情系投射喺自然界入边去咯， 系咁啊！呢首就系《秀姑峦山》，咁另外仲有一首《安通月》。 安通月，追记与前辈杨南俊的海岸山脉行。刘克湘年轻时，他们薄得只有冒险的身子，总是莽撞的出现，一如画眉的叫声流窜于山谷。有时打翻了溪水的光影，有时抽长了枯枝的清冷。合适小旅馆的阳台置放着空荡而萎靡的背包，阳光检视着，发现了疲惫，旅人在南汤里睡着了，消磨一个早上的慵懒。在1930年代远洋的冬日，但我继续回来，搜寻甬道的阴暗之角，仍然是茶壶的嘘气声，穿出庭院，化为松树上静止的蝉，那长了霉的身躯。我清楚看到，最后只有摊着的25000分之1地图醒着，随微风略略扬起，那密密麻麻且蜿蜒如山川的等高线，正是恋人发丝的稠厚密布。让他们继续辛苦的跋涉，以及跌宕和迷失，而终于了然，经纬度是铁窗坚固的山栏，势必囚禁他们的青春、中年和老年。这张难以飞越的地图，只有小旅馆的清楚坐落，告知着短暂的安稳，以及必要的短暂的狂倦。 安通縣咧係一個嶺嚟嘅，就係、是、台灣呢個一個好古老嘅步道啊！ 嗯， 啊，即係好似我哋香港行山都有啲古 老 古道啦，係啦。咁佢呢個安通縣嶺咧，上邊有呢個八通關古道係延續到嚟呢度嘅。咁佢其實咧好有歷史嘅，以古代咧亞美族喺呢度互相往來、 哦、 啊，咁其實咧亦都係基督教咧最早咧進入台灣嘅時候宣教嘅時候行嘅道路。 哦，咁、啊、其實呢個兩重歷史呢，其實都幾有隱喻嘅。你會覺得嗱、啊，台灣嘅原住民同埋台灣嘅外來文化喺呢度交疊。咁、嗯、留黑雙蛇呢條路呢，佢當然呢有融入咗佢對歷史嘅反思，但係更深呢，佢又會帶入咗一個朋友，就係佢嘅前輩楊南郡。咁佢係入面寫佢哋兩個喺呢條路行嘅時候呢，其實佢融入一樣嘢呢，就係佢對三十年代呢喺呢條路行過嘅其他嘅自然學者、啊、比如佢多次寫到嘅一啲日本人啦，其實嗰陣時有一啲日本嘅學者喺台灣呢，就係唔講政治，只係喺度去研究去台灣，即係將台灣係純粹作為一個自然嘅物體去研究，佢留咗好多記載。咁劉克湘其實都多次好感恩咁樣寫到呢啲日本嘅自然學家嘅。咁呢佢喺呢度寫到呢，佢哋喺呢度行路就同1930年代嘅人嘅行路，其實亦都同更之前呢嘅亞美族或者基督教嘅傳教士嘅行路好相似。咁呢首詩最特別嘅之處呢，佢將呢個山嘅山線啊嘅等高線呢比喻成戀人嘅髮絲喎、哦。即係戀人嘅髮絲，如果當我哋去書寫愛情嘅時候呢，永遠係令我哋沉醉萬分嘅事物啦。咁我哋比如話，其實大家會諗到呢羅大佑有首歌嘅，叫做穿過你的黑髮我的手，其實呢個係一個戀人嘅指定動作嚟嘅、啊、但係對於一個咧沉迷於行山嘅人嚟講咧，你行喺呢山嘅等高線入邊咧，你就好似同一個戀人啊，佢撫摸佢一樣， 係佢啲頭髮啲髮絲， 呼應翻頭先嗰首點解山可以作為第三者咧、 啊？ 原嚟你係可以咁樣去山咧，其實喺我哋嘅想像之中，可能係一個好神秘嘅地方，或者係一個高高在上嘅地方，所謂高山仰子啦。但係喺一個咁熟悉山嘅人嘅心目中咧，原嚟咧山係情人一樣嘅。咁、呢種情人咧，唔單止係令你去愛喎，仲會令你迷失嘅， 會跌宕啊，或者跌宕嘅感覺。 咁佢係後面呢，佢寫到囚禁佢哋嘅青春、中年、老年，同埋呢個短暫嘅狂捲。其實呢度呢已經暗示緊一樣嘢，就係另一個劉克湘嘅存在。另一個劉克湘呢，佢就係曾經係一個革命青年。喺、台灣解嚴之前呢，佢係好向往呢，即、就、係、是、一個自由嘅台灣嘅。咁其實佢有好多首詩寫到政治犯啦、啊，寫到呢啲革命青年咧，喺呢度都暗示咗呢首詩會帶我哋去另一個劉克湘面前。 係，咁我估唔到啊！喺呢個安通月嶺啊嘛，喺呢個安通旅社裏面就寫咗呢首安通月啦。咁、另外仲有一首係卜居喎、 啊。係啦，咁其實卜居咧已經係去到另一個劉克湘嘅身前啦。咁呢首詩咧，其實係20几岁嘅時候嘅劉克湘寫嘅。1983年、我哋依家開始時光漫遊啦，回翻去、其實秦山係2005年寫嘅，咁、我哋回翻去20-30年前嘅劉克湘，咁佢咧有一本詩集叫《革命青年》咧，係呢兩年先出翻嘅，其實咧集合咗佢20几岁嘅三本詩集。收集埋一齊，咁呢首《卜居》呢就係佢最早期嘅詩之一啦。咁呢首詩呢，其實你會睇到原來嗰陣時嘅劉克湘已經住喺山入面嘅、但係佢住喺山入面做緊啲咩呢？我哋聽一聽。 卜居，劉克湘。三日雨後，山崩的印象一直清新，水源是個問題，思維也是。我沿山徑上下观察流水其言，了解个人的形象、不安与希望。若能赋予生命绝对的真实，赋予从世间接受平等，事实不然。站在这里最害怕乱石荒漠间，种植番薯还是大麦好呢？ 啱啱聽過就劉克湘嘅作品啊，《卜居》，咁就見到佢另外嘅一面啦，係咪？ 係啦，另外一面係點樣呢？佢雖然好似一個隱居、一個棄絕咗城市文化嘅人嚇，咁佢喺入邊，佢喺山入邊咧，佢見到咧，見到啲一啲危機四伏嘅嘢，山崩啦，係啦，水源會因為山崩而缺失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隱喻嚟嘅，佢喺入邊咧，佢喺呢個流水奇岩入邊去觀察佢自己嘅形象，因為嗰陣時佢面臨住一個身份認同嘅嘢。1980年代嘅呢個台灣人咧嘅身份認同咧，就係最後嗰一句詩嘅隱喻。 喺呢个山入面呢，你要种番薯定种大麦呢，象征啲咩呢？ 番薯就係台湾嘅土产啦。 点解台湾人鍾意话自己係番薯人？一嚟台湾种番薯，二嚟呢台湾嘅形状好似一嚿番薯。咁番薯仔呢亦都係以前有啲即係大陆人对台湾人嘅贬称。咁大麦呢係嚟自中原㗎嘛。咁所以卜居呢佢唔係卜佢自己嘅居啊。一般古代卜居係古代嘅诗名嚟嘅。卜居係指比如陶渊明写嘅，咁係搵自己住嘅地方。咁呢度其实佢搵緊台湾人住嘅地方。呢、這个住係心灵上嘅居住。 我又奇怪，我以为佢会写地瓜添。 地瓜呢其实又系一种讲法，其实都系方言嚟嘅。即系可能系都系北方传落嚟嘅。咁、其实番薯呢自从有一个人嘅命名呢就令佢真系被台湾人认同。就是台湾有一个人类学家叫张光直。张光直呢佢就写了一本书叫《番薯人札记》。咁其实佢就自比自己就系番薯人。你笑我是番薯人 ,OK, 我就是梗系咁番薯。 我就是番薯人。 系啦。咁其实呢个认同呢是香就是台湾呢、這个认同是台湾呢比较早的一种，即、就是将自己投射在一种意象入面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处。 咁我哋刘克湘嘅作品呢就唔止呢几首㗎。咁下一集呢会再同大家分享㗎啦。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